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请睇《感应篇》第94节。贪慕于财，希望其上，造作恶语，谄毁平人。小注里头注得非常清楚，索取无厌，若贪；分泌无耻，若慕；事上忠而持己，廉；人神之大节。今亦以贪慕之故而妄想神节安在，纵令一时富贵，多见船种破败，子孙狼狈矣。这种事情在现代社会可以说非常普遍，昨日三藏廖居士来探我，听到最近台湾的社会状况，跟我说比起慕西第41期对世纪末的统计数字，主要美国的青少年他说有过之而无不及，从这句话我们就惊警到末日确实不远了。他最近大量印送百个格，他说已经印了600,000本，台湾2100,000人，600,000本百个格能不能产生效果，亦只是尽人事听天命的。所以我跟他说，李老师在往生前一日下午跟学生说，这个世界大乱，就算佛菩萨神仙降世都救不到。他说唯一的一条生路，老实念佛求生净土。我现在越想李老师的话越真实，再想到 明族法师传递给我们的信息，北朝鲜的山神亦透露了消息，天上不安全，地上不住得。想来想去，还是西方记录世界好。那些信息绝不平凡，在我看来，是诸佛如来大慈大悲的示现。六道凡夫原本烦恼就重，我们在白法名门里面看到，善心所只有11个，恶心所有26个，恶心所的力量远远超过善心所，所以古圣先贤没有说不重视教学，尤其是重视儿童教学。善的理念、善的行为一定要由细培养，中国教育始从胎教，对小朋友教育几时开始？母亲怀孕的时候就开始了，用心良苦啊。目的在哪里？我们现在很明白了，目的是希求社会祥和，众生和睦相处，平等对待，互相尊重，互助合作。稍微受过圣贤教育的人，懂得舍己为人，所以社会秩序先能维系几千年。每个时代国家的领导人，社会上治世仁人，没有说不重视教学，所以教育工作就好像何提防患这样，稍微不谨慎，那个提防就崩溃，洪水成灾， 无法挽救。而家喺呢个时代，好不幸，我哋冇重视嗰个提防，冇用心去防患，伦理教育、道德教育、人同人嘅关系，全面崩溃啦。我哋摊开感应篇，感应篇里面所讲嘅善，喺现代社会好难见到。感应篇里面所讲嘅恶，喺呢个社会普遍而且加速度咁蔓延，喺度增长。佛同我哋讲，依报随住正报转，正报是人心，是社会大众的思想、见解、行为、造作。如果这一切都是不善，那就是佛在经上时时讲的五族恶世。现在族恶到极点，天灾人祸是果报，那些果报点先能避免？我哋冷静思维，几乎系冇可能嘅。喺呢个时候点好？我哋实在冇能力帮助人。调转嚟，要知道救自己。救自己，唯有心信切愿。呢句佛号，二六时钟不可间断。真正要放下身心世界，一心向佛，一心向阿弥陀佛，这个是自救之道啊。天目山齐素平居士最近送了饼录影带给我，跟我说他自己学佛这几年的亲身感应，其中有一条叙述他父亲附在他的细仔身上， 同大众讲地狱嘅恐怖，佢非常幸运，有齐素萍咁嘅孝顺女，认真努力修学，护持正法，而呢啲功德佢能从地狱超生，附喺佢个细仔身上，将呢一段公案因缘同我哋讲出嚟，劝佢个女要将呢啲事实多多同世人讲，劝世人断恶修善，回头是岸。以前我哋愚痴蒙昧，造作好多恶业，只要嗰口气未断，回头都嚟得切。咁讲系大乘经里面，特别系观无量寿佛经，佛同我哋讲得好清楚。亦举出好多例子，佛陀在世嘅时候，阿舍西王做五逆十恶罪，我哋回想我哋呢一生，就算做作好多罪业，仲冇阿蛇西王咁严重。佛喺经典里面同我哋讲，阿蛇西王临终嘅时候忏悔，知道自己一生做错咗，回心转意，痛改前非，念佛往生，佢如愿以偿。佛喺经上同我哋讲，佢系上品众生。我读到呢一段经文，非常惊讶。我惊讶嘅唔系第啲事情，五逆十恶忏悔往生，我相信我唔惊讶，但系品位居然咁高，咁系我意想唔到嘅。所以我先了解求生西方有两种方式，一种是我们平时分受，依照经论的教训，老老实实依教奉行，积累功德， 求愿往生。另外一种就是造作罪业，临终忏悔往生。两种方式，忏悔的功德不可思议。我们绝对不要轻视，也就是我们见到一些造作罪业的人，不可以轻慢他。我们是肉眼凡夫，我们见不到。他如果在临终真实忏悔，他可能往生的品位还在我之上，那是很有可能的。我们怎么可以轻慢人？所以学法最重要的，在处事待人接物之中，处处谦虚忍让，事事尊重人，对自己绝对有利益。这一点是我们应该要学的。三藏寮居士道场几百个同修，每日用百个格来反省，检点自己那一日之中的过失，忏悔改过。他是学了凡四分，将了凡四分落实到自己生活行持之中，那种修行法很有效，但是一定要持之以恒。先能收效。无恒心，无耐心，咁喺佛法嚟讲，就是薄福之相，亦即是话无福报。福报非常浅薄，那种人就算发愿想修行，仍然日日在这里造业，我们很客观地观察，绝对不是诅咒他们，他们的前途一片黑暗，难免三途。咁就係自己唔識發奮，唔會克服自己 无病习气。乜嘢系真正有福嘅人？古人所谓严以律己，宽以待人，嗰种人有福报。对自己要严格，克服自己嘅烦恼习气。如果烦恼习气重，业障深重，古德教我哋用拜佛忏悔嘅修学方法，呢种方法有效。万缘放下，每日礼佛三千拜，古人用这种方法，三年业障消除，智慧现前的，比比皆是。我在初学佛的时候，忏云法师教我这个方法。那时我跟他一起住茅棚，他老人家每日拜佛300拜，他拜的速度很慢。我在他茅棚里面每日拜800拜，我住了5.5个月，我们茅棚里面有一位达宗法师，东北人，他每日拜1200拜，我们拜佛的时间分3次，朝早、3点起身拜佛，拜到5点，2个钟头。晏昼食完午饭之后，经行返嚟之后，拜佛拜1个钟头。夜晚食完晚饭之后，6点拜到8点，山上9点就休息了。9点休息，2点起身。生活非常有规律。所以住山确实能参除业障。知道一个方法，只要坚持不变，那个人就有福报，那个人一生就走向成功之道，解脱之道。所以我们读感应篇，是印光大师教我们的，用这本书每日反省检点。如果自己还时时犯那些恶业，自己心里很清楚，必堕地狱。如果畏惧地狱苦，快啲回头。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